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艾宝良朗诵。第四十届世乒赛就要开始了，中国队参赛队员的名单公布以后，我一看心里凉了半截。国际乒联批准中国参赛选手男队员十名，涛涛作为替补队员列在第十一位。国家队也为涛涛定做了统一穿的国服，我看这是对涛涛的安慰。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为了涛涛而不顾大局的人，虽说我深爱着涛涛，也不会由偏爱走向偏激。我始终把涛涛看作是集体中的一员。本来我对国家队迟迟不调涛涛就有看法，调来后按照涛涛表现和他的战绩，他完全应当入选。这就不能不让我深思，根据涛涛当前的技术状况，还不能进入正选吗？队伍出发的前一天，教练到西单办事，顺便用车送涛涛回家。此刻教练对王涛讲了一句话：王涛，我只能说一声对不起你。教练的这句话含义很深很深。第二天，涛涛到机场送走了战友们，闷闷不乐地回家。我一见涛涛，心头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涛涛见我很激动，他反而还安慰我，不让我去说明教练对我的实力还不相信，再说这些参赛队员为四十届的比赛准备了两年了，他们进队的时间比我早，机会首先应该留给他们。我还是冷静不下来，不由得联想到涛涛近年来在乒坛之路上的坎坷不平，不免对眼前的涛涛产生了一种同情和怜悯之情。涛涛却以一种豁然大度的口吻说，机会有的是，关键是实力，我只有再刻苦的训练，在技术上再上一层楼，相信领导会信任我的。挫折是人生之路上的最好老师，它不但可以磨练人的意志，更可以增强人的上进信心。全队主力队员出征以后，原北京队教练李晓东被调到国家队任涛涛的教练。涛涛有了专职教练以后非常兴奋，在李晓东的指导下练得更玩命了。李指导特别喜爱他这名新弟子，李指导认为涛涛非常聪明，是他带过所有队员中最聪明的一个，一点就通，加上涛涛又很刻苦，备受李指导的喜爱，师徒俩形影不离。李指导根据当时的情况在思想上开导涛涛，要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光盯着眼前的这次大赛，你离世界顶尖高手只差一步之遥，今后还要在心理素质和大赛经验上加强磨练。涛涛铭记在心，发奋练习。李指导看到涛涛如此的开通，高兴地拍着涛涛的肩膀说，只要你继续这么练下去，肯定不久的将来会有好戏。涛涛把李指导近来对他的训练要求、训练目的在电话上告诉了我。我看到涛涛没因为落选而影响他的情绪， 反而练得如此的专注刻苦，对我也是个很好的安慰。涛涛的言行也使我冷静地想了又想，当了全国冠军不一定就能进入国家队参加世界大赛，过去的那种约定俗成想当然的思想看来是有一定的片面性的，我的心也就踏实下来了。打球要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制定打法，这也是我和涛涛早就探索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涛涛自身条件不优越，要在乒乓王国里争雄，没有一套独特的打法是绝对不行的，这也是历届教练对涛涛用心所在，说白了就是一个快字，只有在快字上做文章，涛涛才能生存下去。一天涛涛回家来告诉我，主教练让他试一试改成反手也用反胶的打法。我一听马上就反对，你个头偏矮，怎么能像欧洲选手那样两面大力拉弧圈呢？离开快，离开近台，还有你涛涛吗？本来涛涛对此也有同感，觉得教练是让他试打一下，顺便听听我的想法。他告诉我，教练完全是一片好意，藤毅和马文革改用反胶以后，成绩不断上升，打法也丰富多了。我告诉他，藤毅马文革改了后效果确实不错，而你要改用反胶不会有好的效果。涛涛本来就不大愿意改，只不过是教练让试试看，可经我这么一讲，他若有所思地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过了两天，涛涛从国家队打来电话，爸，我又是原来的涛涛了。我知道这是他回队后征得主教练的同意，又改回到反手生胶的打法上来了。事实证明，各种不同性能的拍子和胶皮都是不同的武器，关键是靠人去掌握，去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寻找出绝招来。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40届世界赛对涛涛来说仅是一次落选的挫折，而对中国队来说则是一次灾难。中国男队在这届比赛中全面受到重创，男团决赛中0-5惨败瑞典，丢掉了斯韦斯林杯，双打单打也无光彩，仅与沈同一人获单打并列第三名。消息传来让人痛心，谁也没有想到会输得这么惨，让人难以接受。中国队的全面溃败震惊了世界乒坛，外国评论中国再不是乒乓王国了，打法落后了，还说什么中国队在这个世纪之内很难翻身了。国内的舆论哗然，无形地传播一股恐欧症，人们一时不知所措，国人引以为荣多年的国球到底是怎么了？输球已成为铁的事实了，谁也无法挽回了。但他为国人敲醒了警钟，狼真的来了，再不是童话预言。中国乒乓界在深刻反省，全国关注着乒乓运动的球迷也纷纷献计献策，祝愿国球再度辉煌，实在让人可亲可敬。国人终于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中国队的打法在外国人研究多年之后相对的落后了。中国的直板快攻手难以挡住欧洲的弧圈球的冲击，如果不再研究新的打法，老迷信中国的传统打法就很难对付当前的乒乓发展趋势。目前瑞典代表了先进打法的潮流，其中瓦尔德内尔又是先进潮流中的杰出代表，涛涛 对四十届世乒赛非常的关注，中国队的全面失利也使他陷入了沉思。我曾经问过他，中国队失利的原因何在呢？他说，没想到男团决赛是0-5的结果。涛涛认为，中国队的几名主力队员姜嘉良、陈龙灿和滕毅应属世界级顶尖高手，赛前信心也很足，怎么能是0-5呢？决赛实况他认真地看了，瑞典人拉过来的弧圈球冲力极大，旋转很强，他们赢球在情理之中。事物总是这样，正是瑞典人用了近20年的时间研究和吸取了中国队、日本队的先进打法，在这个基础上又研究出一种前冲力非常强的弧圈球，在弧圈里又带有强力的旋转，所以占据了上风。想当年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在26届世乒前所向无敌。这种弧圈球刚出现，将欧洲选手冲得一塌糊涂。日本队把弧圈球视为珍宝、秘密武器，准备冲击26届世乒赛。中国队的情报非常灵通，得知日本队掌握的新的秘密武器，千方百计地索取资料。巧的是，在26届世乒赛前，得知日本队要到香港去比赛，特派庄家富教练前往观战，并把日本队员的比赛都摄了影。回京后，根据索取的摄影资料，派队员专门模仿训练。不久，一批中国式的弧圈好手也出现了，帮助主力队员适应弧圈球的性能，结果比日本的弧圈球质量还高。在26届世乒赛上，日本队万万没有想到，中国队里有好几名队员都可以拉出比他们质量更高的弧圈球。日本队惊呆了。中日决赛，中国队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涛涛讲得非常清楚，不创新，不研究新打法，必然要落后。中国队近年来的传统打法没有创新，失败是必然的。涛涛还认为，在自己特有的打法基础上，一定要兼收并蓄，谁的技术好，我就学谁，把别人多年来研究出的新打法吸收到自己的身上，增加了营养，提高了实力，这是好事，何必总老迷信自己呢？这次的交谈，涛涛讲了很多很多，讲得也很深刻，不但全身心地投入训练，而且眼睛始终盯着世界的先进潮流，所以他才能悟出如此深刻的道理。1990年的9月，第11届亚运会将在北京举行。上届亚运会，中国男队失去了冠军的宝座，加上刚刚不久在40届世乒赛上中国队的失利，中国男子乒乓球健儿们发誓要在家门口打个漂亮的翻身仗，摆脱世乒赛失利的阴影，夺回亚运会男团冠军。赛前，我想中国队一定会启用一些年轻的选手参赛，当然，涛涛是最有希望入选的选手，原因很简单，他具有一定的实力，上次是候补，这次应该正选了。再加上他最近在李晓东教练的指导下，球技又有所提高，而这时涛涛求战的欲望又非常强烈，自信心很足，心理状态调整的也很不错。涛涛一再表示，只要给我这个机会，我有信心会打好的。谁料涛涛再次落选了。5名队员出战 他排在第六名，又是一个替补。涛涛电话里告诉我，他是替补队员。我火了，接电话的手也颤抖了。什么？又是替补啊？他们到底让你替补到什么时候啊？啊！我的火当然不是冲着涛涛发的。他为难地告诉我，排在他前面的五位全是国家队的主力队员，有的队员是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比赛，不久要退役了。我不想听这些，我打断了他的话。你都快22了，是不是等你替补到退役了事啊？涛涛也急了，爸，您千万别管国家队的事，这样的事儿不是您能管得了的。我当然管不了国家队的事儿啊，我是要求个公道，讨个明白。对他们可能无所谓，可是对你来说，我觉得太遗憾了。遗憾的事太多了，爸，我是代表解放军来的，必须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我能正确对待，您就更不要为这着急上火了。涛涛在话筒里长叹了一口气，听得出来他的内心深处也不好受。多好的孩子呀，我还能说什么呢？在家门口开战的第11届亚运会上，涛涛只能坐在观众席上为队友呐喊助威。中国和朝鲜队争夺决赛权的那天，涛涛的手拍红了，嗓子喊哑了，他攥着拳头，像被囚于笼中的雄狮，感到心在煎熬。涛涛眼睁睁地望着中国队以1-5败北，失去了决赛的资格，他痛苦万分，他的心在流血。中国队再次失利，无疑给处于寒冬之中的中国男队又添上了一层严霜。球迷们目睹中国队在家门口再度失利，他们被激怒了。中国男队的挨骂声不断，不亚于中国足球519失利时的处境。面对中国男队再次跌入低谷，他们写信打电话来责问中国男队，有的甚至骂起来。当然也有一些冷静的球迷告诫中国男队，输球之原因也和不敢启用新人有关。也有的点名问，为什么不用王涛？涛涛在沉思，他为中国男队再次失利而感到痛心，为自己再次落选而感到压抑。涛涛没有气馁，没有埋怨，更没有消沉，他仍在刻苦地训练，积蓄力量，等待机遇。他想，只要自己具备了实力，一旦国家要他出战，他就战之能胜，为国家赢得荣誉。他憋足了气，犹如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在等待一触即发的瞬间。第11届亚运会后，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许绍发因为身体的原因宣布隐退，接任他的是前世界冠军西恩廷。此刻处于低谷中的中国男队提出了响亮的口号，重新夺回斯维斯林杯，重振雄威。全队上下都憋了一口气，可是要夺回斯杯还得等2年。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即将面临的第10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派谁出征。国家队中主力选手陈龙灿、滕毅相继宣布退役，而中国男队已经到了必须推出新人的关口了。涛涛正是在这个时候被中国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涛涛入队1年多，第一次被委以重任，领到了国家交给的任务，与马文革、谢超杰等出征第10届 亚洲锦标赛。涛涛入选了，他兴奋异常，消息一宣布，他就高兴地跑回家，让我分享他的快乐，我自然是十分的高兴。涛涛盼为国争光等了已久了，眼睛都快望穿了，机会总算等来了。我嘱咐他，你快23岁了，机会给你了，就看你了。爸，你不要多讲了，我知道你的心情。我说过，只要国家队给我机会，我就会牢牢地抓住的。我确信涛涛，他会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确信的基点就是他具备了一定的实力。这几年，他虽未参加世界性的大赛，但是也参加了一些国际的公开赛，在印尼、前苏联、尼日利亚等邀请赛上都有夺冠的记录，才使他世界排名上升到第46位，并被这次亚洲锦标赛列为第10号种子选手。但涛涛毕竟还没有经过国际大赛的考验，他的临场发挥到底如何？连带领此役出征的惠军教练对王涛心里也没底儿。涛涛，这座憋闷了许久许久的火山，终于在亚洲锦标赛的赛场上呼啸喷发了。1990年12月5日，第10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体育馆拉开了战幕。涛涛在团体和单打中对南朝鲜奥运会冠军刘南奎的2场绝妙的搏杀震动了乒坛世界，引人注目，令人难忘。中国男队在半决赛的时候碰到了强硬的对手，刚夺亚运会冠军的南朝鲜队前4盘双方各胜2盘，战成了2-2平。决胜盘涛涛出场迎战奥运会冠军刘南奎。涛涛在重大的国际比赛成绩单上近乎一张白纸，于是在国内他有了内战大将的绰号。涛涛却分明从这个绰号里闻到了讽刺的味道。他依然随和开朗，心里却极不甘心。他憋了一口气，一定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名鼎鼎的刘南奎世界排名第7，这次比赛被列为第2号种子选手，来势汹汹。王涛如何在这张白纸上画出灿烂的图画，既雄心勃勃又忧心忡忡。中国和南朝鲜的这场硬仗，教练也有意安排他压阵，只有拼掉刘南奎才能使中国队升起夺魁希望的曙光。涛涛左手持拍，右手托球，心里真有点发慌。对方可是奥运会的冠军呢，怎么和他打？涛涛机械地在桌面上拍打着球，脑子里转动着赛前准备的战术。自己先上手，压住他的反手，配合变线和侧身，接发球时以摆短为主，短球自己先挑起来，挑对方反手位后打相持，先破他的发球抢攻。想着想着，涛涛心中豁然开朗，心不慌了，气不闷了，战术打得有板有眼。他以出色的防守和快速的进攻完全抑制住了刘南奎正手拉冲弧圈球的特长。刘南奎的球路被克，涛涛呢越战越勇，打的这位奥运冠军只有招架之功，连下2城，